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听起来是个挺乱的景象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就说，耶稣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耶稣很生气，但是他不是乱发脾气的。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，耶稣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耶稣是为上帝他的父的圣殿焦急如同火烧，这是好的，是应该的。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停一下问，为什么圣殿会变成这样子？我这里可以提供一点背景。耶稣这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肯定是非常多，有些神学家说有可能是到两百万的人，耶路撒冷就是爆满了人。那么这些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一件事情一定要做，就是在圣殿里献祭品，包括献动物。那么他们太不方便从他们的家乡把动物带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些动物，并且他们需要用圣殿的特别的钱来买这些动物，所以他们也需要兑换钱。很久之前，这些换钱和卖动物的，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一般就是市场的地方，买卖的地方，在那里做这些是很适合。但是之后这些人就搬到那个圣殿的门口，就是门之外，最后呢他们就搬到这个大圣殿的范围之内。那这样做对谁都很方便，但是问题是，这是圣洁的上帝的圣殿，不应该是个买卖的地方。并且那些兑换钱的和卖动物的人，他们好会坑人的。就像你在机场想要吃东西的话，你如果要吃的话，就是要买他们很贵的东西，他们真的是会坑你的。那时候在圣殿，他们也会很坑你的，他们要你付多少钱，你就是要付。所以整个景象已经是挺乱的，而且是非常不适合上帝的圣殿。原来圣殿应该是个地方，你可以好好的专注你跟上帝的关系，包括他在他的话语里面他所告诉你的是什么。但是现在圣殿变成比较像一个马戏一样，因此当耶稣来看到这一切，他理所当然很生气不高兴，所以就那样就把这个圣殿洁净了。那么耶稣这样洁净圣殿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今天没有像耶路撒冷那时候的圣殿，我们更不需要献给上帝这些动物祭品来赎我们的罪。耶稣已经成全结束这一切。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。旧约时代的圣殿只是耶稣的影子，耶稣才是形体，才是真正的圣殿。旧约的圣殿是象征，是表示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上帝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真正的圣殿，他也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我们的罪孽。 因这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已经完全赎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再不需要献动物、杀动物献给上帝。我们今天没有，也根本不需要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感谢上帝。但是我们还是今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了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把基督教的教堂叫做圣殿，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也就提到我们来到你的圣殿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？是因为耶稣就是在这个地方了。耶稣在他的道、他的话里面，他的身体和宝血也在圣餐里面，耶稣在这里，因此这里就是圣殿，这里是圣殿。我们在这里就跟我们又圣洁又怜悯我们的上帝在一起，在跟他会面，因此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个地方了。那么我们当然应该不会想要把动物带进来，把动物带进来这个地方让它这样不洁净，我们在这边应该也不会想要换钱。但是有没有其他的东西、其他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做？其实我最近几个礼拜就想要提出一件事，是跟今天的题目是很有关系的。那么我讲到这个不是要责备我们，我根本也没有提过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有一点调整，是这个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记得保持一个尊敬的态度。这里看起来不像对面那样明明是一个教堂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确是听上帝的道，我们跟上帝会面，这里就是圣殿。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尊敬的态度。我想特别是崇拜之前那5分到1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尽量不讲话，可以默想准备我们的心。你这样做也是让其他的人准备他们的心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一定要讲话，比如有新来的人、第一次来的人，我们需要给他们介绍我们的仪式等等。但是即使我们需要做这样，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这个尊敬的态度，也尽量用小声。崇拜之后可能比较难，我想这个地方还是最好的地方给报告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些报告可以简单一点。报告完之后我们想要彼此问安，认识新的朋友，这是非常好的，也是很适合的。但是我们也许还是可以保持，尽量保持这个尊敬的态度，并且我们比较热烈地很自由地聊天，也许可以等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特别是到对面的地方吃饭的地方。那好，我想这个讲完了，希望我们就可以尽量在这个地方保持这个尊敬的态度。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问题，两个罪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那些买卖的人太不尊敬上帝的殿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罪，就是那些犹太人，就是指着那些宗教领导人他们的罪。当耶稣洁净圣殿之后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这些人是百姓属灵的领导人，他们有这个责任要好好的带百姓，包括教导他们，他们在圣殿里面的行为应该怎么做。因此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这些宗教领导人应该马上承认他们的罪，他们应该说，耶稣你对了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带领百姓，也没有好好的管制圣殿。他们也应该谢谢耶稣这样洁净圣殿。但是他们的回应反而是什么呢？在第18节，他们问耶稣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耶稣你是谁？你怎么可以那样做呢？你没有权柄做这些。他们应该承认他们的罪，但是他们反而怪耶稣，说不对的是他。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省察自己，这段经文有两个问题。 不尊敬上帝的殿，还有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这两个罪是不是我们的罪？好，第一个关于上帝的殿，我们可以讲广泛一点，就是上帝的道在哪里，那里就有上帝的道。我们应该专心听学习上帝的道。那我知道我常常提到这个，但是圣经自己也常常就是提到这个，这个就是很重要。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上帝的道是坚固我们的，是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，是给我们力量的。我们是否常常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从他得到滋润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方面可以加强一点。好，我们经文的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当上帝的律法来显出你的罪的时候，你是否马上就承认你的罪，或者你找借口，或者怪别人而不承认你自己的罪？我们人都很骄傲，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罪，在这方面我们的视力是很强，但是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罪。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瞎眼的，因为我们是这样。我们需要常常自己接触到上帝的律法，并且当上帝的律法定我们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承认这些罪，我们就是有罪的。若用今天的经文来形容的话，我们自己就是不洁净的，像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，也是不洁净了，需要耶稣来洁净他。其实这样做比较也是非常适合的，因为圣经说，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还有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自己也是上帝的殿，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但是就像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，你也需要得洁净。但是你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今天早上来到这里，来到这个圣殿，在这里你跟耶稣上帝的圣殿有接触，他的话临到你，他的律法定你的罪，但是他的福音赦免你的罪，他的福音洁净你的圣殿。就像耶稣2000年前让犹太人在十字架上拆毁他的殿，他的身体，但是他3天后再把它建立起来。同样，今天早上上帝的律法拆毁你的殿，你有罪的心，之后耶稣的福音就使他再建立起来。耶稣今天早上洁净了你的殿，等一下也会非常清楚，那耶稣的圣殿，他的身体和宝血在圣餐里面会洁净你的圣殿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很多不洁净的罪，我们看到人不尊敬上帝的殿，我们看到人不肯承认他们自己的罪。我们都知道这些罪也是我们的罪，这些不洁净也是我们的不洁净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殿就是不洁净了。圣洁的上帝借着他的律法也一定要显示这些不洁的罪，但是圣洁的上帝也是怜悯我们的天父，为了洁净我们的殿，他就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人当中，这道成肉身的耶稣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当上帝的殿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罪人拆毁了这个圣殿，给他钉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再把它建立起来。这道成肉身的耶稣也还是道，他今天在他的话语里面也与我们同在， 因此这个地方也是上帝的殿。今天你这位不洁净的殿也来到这个上帝的殿，并且上帝的殿耶稣基督洁净了你这位上帝的殿。感谢我们又圣洁又怜悯我们的上帝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门。